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喎。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今次我邀请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出席特首办会议，是就贝洛西串访台湾，我们特区是全力支持和配合中央政府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坚决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国会众议院佩洛西串访台湾，严重违反一国中国原则，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台灣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佩洛西串訪台灣是以台灣問題不斷挑戰中國主權，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公然挑釁一個中國原則，是拿2000多萬的台灣人作賭注，是蔑視台灣人民福祉，以博取自我政治利益的自私行為。據傳媒報導，貝洛西在台灣的期間無視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惡意批評香港的民主和自由，是不符事實的抹黑，是霸凌行為，我們堅決反對，強烈譴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反台獨的意志是堅定，立場是清晰，特區政府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堅決反對，並且全力支持和配合中央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們在這方面要努力工作。 明白。 你看到這些柒頭，你真是李家超和三個司長，頭那個就叫陳國基，在他的右手邊第一個，跟住那個呢就是湯房波、陳茂波，另外那個呢就是這個那個叫做林定國，這個律政司司長，三個人在那裡揼頭揼腦。最好笑就是他在那裡讀稿，那三條仆街在那裡拿著筆在那裡記，在寫什麼柒子你在那裡。你那篇稿你實有的啦，讀稿拍段那片是什麼意思，你告訴我。好了，跟著那些人排隊，由司長到那些局長那些輪番出來，是吧，司長、副司長、局長在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堅決反對，是吧。所以我就今天在這個 Facebook 就出了一段東西，有時手痕打飛機都很多人看的，原來是你們寫正正經經寫連文就沒有人看的，是吧。那段嘢講咩咧？我唉，特區政府一眾奴才不顧憤制，英武學舌，強烈譴責，堅決反對佩洛西串訪台灣，破壞習近平特色嘅一國兩制，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喂，你香港特別行政區，你好啦，個政府發一個聲明，我都唉都勉強都叫係理解。撲你個街，由個特首至到三個司長、副司長同埋啲局長。有些那些全部都是以前 AO 出身的，是吧，好像这个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我做立法会的时候的芝麻绿豆官，后来做到这个即是常秘，是吧，即是喂，你讲英文多过讲中文的，是吧， AO 出身，哇，写段嘢又是喂没事的，就将共产党那些套语用家产填下去就得了，是吧。最贱格就是这个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 以前做食環處長的時候，在立法會被我鬧到個撲街，大家可以上網找翻個段片，耷頭耷腦，死狗咁樣。而家你咁巴閉咁硬淨，點解當年你俾我黃毓民喺度臭罵你嘅時候，吳家產你死狗一樣？我記得嗰次咧，我係帶住啲小販走去政府總部，上去揾我去食環處揾佢，叫佢落嚟，唔敢落嚟。我帶住班小販上去嘅嗰只。你喺度講咩？好有文采噶！嗱，呢個吳家產可能想做司長，或想做特首未定啊，第日係嘛？美國打著所謂咩民主嘅旗號，妄自尊大，高人一等，將自己國家價值方式強行加諸別國之上，干預別國別國人民事情，不正就是世上最大的不民主和反民主嗎？咁佢又話：大國有大國風範，沉溺於偷雞摸狗的政治把戲圖，令人恥笑，注定是失敗收場。美國人還是有點自尊和自信吧。嗱，呢啲咁啊遣詞用字就始足大陸共產黨嗰啲咁嘅打手，啲低級打手。屌你林美真係，人哋都係寫短短地啫，你寫咁長寫嚟托咩？卓永興啱唔啱啊？馬倫咁長嗰篇嘢係咪啊？屌你真係！嗱，我想講嘅咧就係呢啲咁嘅嗱，好似卓永興呢啲 A.O. 嚟嘅，係港英時代訓練出嚟嘅呢啲政務主任，係咪啊？咁當然咧，佢係年紀比較輕，咁佢可能喺九七前入政府嗰陣時都係做僆嘅啫，啱啱可能就係做一個 A.O. 咁嘅啫，係咪？嗱，呢度契弟 ，OK， 做食環處處長多行不義，嗰陣時因為鏟到佢上天花板。而家攞咗大紫荊勳章嗰個張宇仁都好憎佢 ，OK？ 因為張宇仁嗰飯又俾佢食到正嘅，係嘛？即係而家香港政府變咗咩啊？佢唔係應聲蟲啊！佢係屌咧，佢係揣摩上意。我就撚唔信共產黨攞個命令叫你所有呢啲即係主要官員都要發表聲明，我唔信，唔需要啊！喂，如果呢个逻辑成立嘅，山东省个省委书记唔讲嘢，上海市委书记唔讲嘢，系嘛？四川省委书记唔讲嘢，北京市委书记唔讲嘢，重庆市委书记唔讲嘢，唔发表声明。喂，佢哋唔使咧，佢有个党代表，有外企交部，有国防部，仲有你睇下，党到而家都冇讲嘢噶，全部系外交部、国防部啊，中国共产党都冇讲嘢噶，而家系。是用个政府特别是外交部，佢都有佢自己嘅体制嘅外交部、国防部，跟住最后啲小粉红系咪？习近平有出嚟讲嘢咩？另外嗰六个政治局常委有出嚟讲嘢咩？啊？中央书记处书记有出嚟讲嘢咩？系咪？个党都冇人出嚟讲嘢嘅，大佬，政府。國防部外交部講咗，喂，基本法寫得清清楚楚噶嘛，大佬，國防外交之外，你香港先有權管噶嘛，幾時輪到你？即係你根本就無權自悔，你而家嘅做法就揣摩上意，喺度賴共產黨屎忽，大家鬥快，所以香港人咧，我話俾你聽係冇得救嘅。你睇到呢啲香港人，你話有啲人話，佢唔係香港人嚟嘅，屌你咩？佢大陸啲擦鞋狗嚟嘅，喂，都係香港人嚟噶嘛？呢啲係。系嘛？呢扎吳家產喺度發聲明，嗰啲大部分香港出世噶嘛，喺香港受教育，喺外國受教育噶嘛，系嘛？教育局長又講，系嘛？呢個曾國衛又講，你所有曾國衛講都仲情有可原。呢、這個咁喺度扮死嘅，喺即係港大校友會碌落地下嗰啲學生衝入去嘅時候，呢、這個盧寵物，呢、這個又係人渣嚟嘅。OK， 嘛？成班喂！你香港出世，香港有啲香港受教育，外國受教育。冚家產而家一變變成可以咁樣嘅喎。喂，唔係一定你要講呢啲嘢，你先可以保住你嘅官位嘅，大佬。我就真係唔信。所以你人性醜惡嘅地方咪呢度咯，係咪？呢啲咁嘅殖民地時代，喂，做政務主任呢啲人，喂，而家搖身一變變咗主要官員之後，係咪？同埋而家香港有一國安法，咪共產黨全面操控喺呢種情況底下，喂，個個望風懷想信，即係看風使你啊！吳家產個個大家驚遲啊，恐落人後，真係個個驚落後，撲曬出嚟喺度發，即係發姣。喂， 你係似五月啊？呢啲叫做幾時輪到你講？你梗係冇睇過《教父》第一集，屌你啦，係咪？其中有一場戲係嘛，就是、教父嘅大仔同另外一個毒販，屌你真係，大家同埋教父一齊喺度開會，係嘛？咁嗰個毒販咧就係、是、啊，就係、是、希望呢個教父支持揞錢出嚟，同埋俾啲人脈佢，咁啊，即係。找到食之後就分唔知30%、40%俾佢，咁啊教父咧就拒絕咗佢。咁中間咧，佢嘅大仔咧，阿新烈哥就插口，跟住咧嗰條友走咗之後咧，就俾佢老豆指住個鼻哥，屌你喺外人面前啊！呢啲唔係你應該講嘢嘅時候，佢真係冇撚睇過教父，係嘛？你係似五月啊，知唔知啊？係嘛？講句難聽啲。你呢種咁嘅擦鞋係賴嘢嘅，哦！你睇頭先煞有介事，仲要拍條片，特首三個司長喺度聽訓咁樣，屌你真係！我哋香港啲納税人或者香港市民真係好冤枉，納税養呢一班咁嘅即係駐米大蟲。喂，以前特區政府過去呢廿幾年有冇試過動不動中央政府係有啲咩聲明一出，你跟住要出嘅咧？有冇咧？冇噶，係咪？你話曾俊華也好，曾蔭權也好，係咪？即係前朝嗰啲所謂主要官員睇到今時今日呢啲啊，即係佢哋啲後繼者咁樣嘅表現，喂，佢哋嘅。看法是什麼呢？是吧？就是走得快好世界，就是跟這班人迷誤的，真是慘的，是吧？所以香港呢，就是在這些人管治底下，那市民還有什麼運行呢？你去聊事鬥非，是吧？你真的沒事的，你現在嫌現在被外國制裁的這些香港政府官員的名單不夠多，是吧？你要增加多啲，屌你啊！真係，係咪？即係咁解啫嘛。其實係你令到成個香港政府係咪同大陸一齊一樣係咪？就俾人當成係敵人。即使而家喺中國大陸入邊嗰啲省市嗰啲領導人係咪？佢哋去到外國交流嘅時候，人哋都以禮相待係咪？咁你香港？喂，作為一個文明社會、國際金融中心，係咪？一個國際城市，你呢班咁嘅契弟，而家迅速中國化、迅速共匪化，咁你外國人點睇得起你啫？係咪？好簡單嘅咩？陀衰香港，基本上就係、是，所以係悲嘅，係咪？見到呢班人，係咪？有樣俾你睇，個個原本都好眉好貌嗰啲，全部都走曬樣嘅嚟嘅。咁仲有一個我要講，曾鈺成。曾鈺成做八年立法會主席咧，基本上係得到好評嘅。老實講，雖然我成日同佢喺度鬥嘴，佢又出咗個聲明啦，強烈譴責。喂，阿曾主席，你好多詞彙噶嘛？唔用串訪得唔得啊？啊，唔用強烈譴責得唔得啊？串訪係中國啊，即係對佩洛西去台灣嘅啊呢、這個 visit， 英文 visit， 佢用串訪係咪？唔用呢個得唔得啊？點解要照跟啊？係咪？強烈譴責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咁得唔得啊？哦，訪問就是正面的，串訪就是負面的，因為個串字呢，譬如我哋話篡改歷史咁有個串字，屌你咪真係查下字典啦，係咪？我個老友記阿彭志明喺 Facebook 度就教你班契弟啊，社長解詞佢講咩咧？佢話香港特區政府一眾官吏緊隨祖國，用大陸新造詞串訪叫罵，只管鸚鵡學舌。究竟他們知不知道串訪出了什麼問題呢？串個個以為就是老鼠亂走，其實他的本意是隱藏，再者可以解作容納、修改、往上衝、 同埋重用嘅意思，當然亦都係逃跑嘅意思，逃竄啊嘛，逃竄啊嘛，係咪？現代漢語就多指到處亂走。嗱，呢個到處亂走咧，佢算係一個形容詞，但唔係激烈責罵之詞，即係唔係好負面嘅，係嘛？咁、那個訪字咧就有拜訪、拜望、探候、訪尋、訪查、偵查、詢問等等嘅意思，係嘛？訪係正面嘅，係嘛？串訪都唔係負面嘅喎、哦，咁你又當佢係負面？你班契弟照學，你唔好成日以為中國大陸而家共產黨領導嘅管治嘅中國大陸，佢啲中文水準一定好嘅。我係睇咗最多大陸嗰啲簡體字嘅書，睇大陸嗰啲官方文書，咁睇幾多係咪？屌你一個句子40個字冇斷句嘅都有嘅，短命啲。你都讀唔曬嘅，咁佢就惡性中文惡性勾化嘅最好例子嚟嘅，文句不通到極嘅好多時係，大佬，淨係睇下習近平嗰啲演講就知啦，係咪？串訪唔一定係負面嘅，嗱，曾玉成咧，即係我禮拜一我有講，不過我冇開佢名，有個朋友就問佢，喂。主席，你認為佩洛西即係呢個係8月1日定係8月1日之前啦？問佢會唔會去台灣啊？咁樣，佢就話佢不能去，都不會去。哇！斬釘截鐵，屌咧，結果衰咗，就係曾玉成啦。而家你又無官一身輕，屌你咪點解要發呢個聲明啊？係咪先？係咪？所以咧，即係我睇法好簡單，你一搭上共產黨呢條船咧。你是說不的自由都沒有，很簡單，是不是？哪有獨立思想的？是不是？好，休息一會。